画在我心间，谁也拿不走初见的画面，哪怕是岁月篡改我红颜，你还是昔日多情的少年。故事只剩皮囊，恋人早换了模样，但我紧抓不放，痛也要逞强，剩下记忆的猖狂，不要遗忘，不要真相，因为我要是你的肩膀，握住你一面，画在我心间，谁也拿不走初见的画面，哪怕是碎。情的少年，留的你一